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日前北京市党政代表团到河北省雄安新区和保定市学习考察，与河北省党政领导座谈，双方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北京市将在协同创新、公共服务等七个方面与河北省开展战略合作，集中优势资源，全力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开局起步。 看着挂在院墙上的空气源热泵，西高各庄村村民韩世富心里打定了一个主意，要把过去放燃煤炉的屋子粉刷一新。因为今年冬天，这间屋子将告别烟熏火燎，用上升级的采暖系统。据了解，不仅在西高各庄村，大兴151个村今年都将完成煤改电、煤改气，全面推进全区无煤化取暖工作。 8月17号晚上，大兴区继续开展夜查工作，区环保局、公安、交通、市政城管等多个部门前往榆垡进京检查站、凤和营进京检查站、大广进京检查站等地点开展夜查。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日前北京市党政代表团到河北省雄安新区和保定市学习考察，与河北省党政领导座谈，双方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河北省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北京市将在协同创新、公共服务等七个方面与河北省开展战略合作，集中优势资源，全力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开局起步。 北京市京津冀协同办负责人介绍说，北京市与河北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目标是将雄安新区建设成为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根据雄安新区最迫切需求和长远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北京科技创新、教育、医疗等资源优势，加强规划对接、政策对接、项目对接，聚焦重点领域，推进实施一批有共识、看得准、能见效的合作项目，引导北京人口跟随功能疏解有序转移，努力形成雄安新区与北京城市副中心两翼齐飞的生动格局。 本台消息，8月17号晚上，大兴区继续开展夜查工作，区环保局、公安、交通、市政城管等多个部门前往榆垡进京检查站、凤和营进京检查站、大广进京检查站等地点开展夜查。当晚，大兴区环保局总共检查车辆265辆，处罚13辆，罚款10000多元。执法人员通过联合行动，集中整治了重型货运车辆尾气超标、无证运营、超限超载、非法改装等环境违法行为。 大兴区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百日行动联合执法检查，在各成员单位的通力配合下，在辖区进京口和进京主要干道开展工作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打出了声势，有效遏制了超标排放车辆和各类违法上路行驶行为。下一步将建立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加大联合执法力度，定期与不定期的开展联合执法检查，从而有效打击各类上路违法行为。 本台消息，看着挂上院墙的空气源热泵， 西高各庄村村民韩世富心里打定一个主意，要把过去烧燃煤炉的屋子粉刷一新，因为今年冬天这间屋子将告别烟熏火燎，用上升级的采暖系统。据了解，不仅在西高各庄村，大兴151个村今年都将完成煤改电煤改气，全面推进全区无煤化取暖工作。挂在韩师傅家院墙外的铁箱子叫空气源热泵，是一套电采暖设备，只要在操作面板上设定好温度后，就可以全自动运行，温度低于设定温度时启动加热，达到设定温度后自动停机，可以让室内温度一直保持在18到22度之间。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供暖设备即使在-20度的条件下也能正常工作。 过去烧煤时温度可不成，就烙个不挨冻。韩师傅边说边把记者迎进一间厢房，退役的燃煤炉已经被挪到了角落里，熏黑的墙壁即将被粉刷。韩师傅说，今年冬天终于可以不闻煤烟了，哪怕贵点儿也值了。大兴区农委副主任杨进现场帮韩师傅算了一笔账，韩师傅家属于120平方米左右的标准户，使用空气源热泵取暖，每天大约耗电55度，算上市区财政两级电价补贴后，一个采暖器电费约在3000元左右。听到这儿，韩师傅接上话茬说，过去一个冬天烧煤也得3000多块钱，钱倒花的差不多。据介绍，在设备方面，对于安装空气源热泵的住户，市区财政按照取暖面积分别每平方米补贴100元，最高补贴到120平方米，也就是24000元，住户只需要承担取暖设备10%的费用。目前大兴煤改电工程涉及75个村，其中72个村已经完成煤改电外线工程，计划9月底全部完工。76个村煤改气外网工程已经全部进场施工，村内管线开工率达到了90%，气源线施工进度达到50%。 大兴区市政市容委副主任张苗介绍，煤改气能解决村民取暖、炊事、洗澡一系列生活用热需求，相比煤改电更加到位。今年大兴要完成34000户村民煤改气工作，确保煤改气住户11月15号按时使用天然气取暖。煤改气还包括对燃煤锅炉的改造，从年初至今，大兴已经完成清洁能源改造272正吨。张苗介绍，11月中旬将全面完成燃煤锅炉清零工作。日前，记者来到位于大兴区天堂河小区东区西侧的锅炉房，厂房外的烟囱安静地耸立着，这里将不再有黑烟冒出。附近居民冬天终于敢开窗了。8月8号，这处锅炉房完成4台6征吨燃煤锅炉的煤改气工作，今年冬天将准时为1638户居民供暖。锅炉房改造项目经理王涛介绍，囤煤场地清空后，厂房节省出300平方米左右的用地。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本台消息，日前在临孝路街道举办的喜迎19大百姓宣讲活动中，来自铁路社区的巴继兰老师告诉记者，看到他们自信地站在台上表演，那份自豪感就别提了。2003年退休的巴老师在温馨家园帮助残障人士，一干就是9年。2008年，大兴区为了帮助残障人士丰富生活、接触社会，建立了2家温馨家园。巴老师从那时候就加入了这个30多人的大家庭，他开始买书、看视频、自学手语，然后把歌曲编排成手语教给大家。9年间，温馨家园的成员们学会了几10首手语歌曲。巴老师骄傲地说，他们有的是身残，有的是智残，学习手语歌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我就不断鼓励他们学习表演。现在温馨家园的成员已经从一开始根本不敢上台，进步到争着抢着上台表演了。 前段时间有一个表演活动，有一个孩子没能上台就闹情绪了，不想再来温馨家园，我赶紧劝解安慰，这才安抚下来。在巴老师看来，他们更像是孩子， 争抢着表演的机会，没被选上还会闹闹小孩脾气。温馨家园有一位自闭症患者，起初每次都是他八十几岁的妈妈送他来参加活动，即使来了他也只是站在角落里观望。而现在每次他妈妈要送他，他都会拍着胸脯表示他自己也能去。到了温馨家园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找巴老师。不想放假是温馨家园的成员们最大的愿望，他们都不愿意放假，都拿温馨家园当作家。在他看来，帮助这些残障朋友们重新建立起信心，重新拾起对生活的热情，是他最骄傲最自豪的事儿。我就想让他们知道，他们没什么不一样，他们也可以很棒。 本台消息，近期大兴城管支队联合青云店镇政府开展了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青云店镇北边的村子近年来大量涌入了流动人口和低端产业，企业主要以餐饮、汽修等小散乱类型为主，长期存在流动人口倒挂比例高、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差、违章用火、用电、用气等突出情况，特别是存在突出的火灾隐患，像老旧建筑和违章建筑多、建筑耐火等级低、消防车通道不畅通等问题。 针对上述情况，青云店政府先后12次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对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工作进行部署，并且组织安监、工商、城管等部门深入北野厂、北新屯、东兆村等地区开展实地调研工作。在实地检查调研时，大兴城管支队主动融入工作，重点从约谈、告知、隐患排查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指导和细致检查，指导属地明确工作职责，加强区域企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发生。自从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开展至今，青云店镇总共拆除110万平方米违法建筑。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国际上的戏剧节、电影节不少，可是您了解国际女性戏剧节吗？国际女性戏剧节是双年展，主场地在北京，创立于2011年。国际女性戏剧节以回归女性之爱为宗旨，将戏剧艺术融入生活，打造属于女性的艺术生活空间。同时，国际女性戏剧节作为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平台，致力于为艺术家们搭建创作空间，并对女性戏剧创作者提供支持。由创始人李子担任艺术总监，李音宇、田庆新、严歌岑担任艺术顾问。到今年，国际女性戏剧节已经是第4届了。谈到今年的创办理念和主题，创始人李子说， 国际女性戏剧节今年的年度主题是成为幸福的创造者。那其实我们也是关注女性，致力于了解女性，不断更加的了解当下的女性与她们的家庭，希望能够用戏剧打造一座没有心灵桎梏的透明城市。 同时他也谈到了今年戏剧节的特色和亮点。 今年除了有5部来自香港、北京和克罗地亚的剧目以外，我们也有戏剧女人城市的主题艺术展，那将会以我创造了我自己为题，参展的艺术家的作品有美术作品、有摄影作品、装置艺术不限，但是我们共同探讨的就是我们创造力来源的这个话题。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公益项目花样计划的第2期招募征选也启动了，它将会面向妈妈群体，希望能够用戏剧滋养这些妈妈们和妈妈们的家庭关系和亲子关系。那最终呢，进入征选的妈妈们也会在第5届的2019年的国际女性戏剧节上上演他们自己的故事。 国际女性戏剧节目前正在举办当中，有很多适合成年人的剧目正在上演，同时也有亲子剧目适合家庭欣赏。当问到李子创办国际女性戏剧节的初衷时，他说， 其实最初想要创办国际女性戏剧节的想法是很感性的，因为我在剧场里看到很多的观众是女性，而且她们从剧场走出来的时候的那个表情，还有包括她们 手挽着朋友然后消失在夜幕中的那种画面，当时是让我有一种冲动的，所以也是当时的那个冲动支撑着我走到现在，走过这七年。我是希望能够把戏剧能够带给人们的启发和改变，让更多的女性，让更多的家庭了解到，因为戏剧背后的东西它可能是比仅仅观看演出更大的。其实从很多戏剧的社会功能的角度都能够给普通的或者说不是艺术创作领域的人们带来也有很有用的东西。这个就是国际女性戏剧节的初衷，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用戏剧为女性为她们的家庭做些什么。 正如创始人李子所说，女性的权利和责任是并存的，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当下的女性和她们的家庭，用戏剧打造一座没有心灵桎梏的透明城市。本台记者报道。 本台消息，最近观音寺派出所民警小武在上班路上发现了两名盗窃犯罪嫌疑人，经过跟踪布控，端掉了贼窝，将三名团伙成员一网打尽。目前张某、王某兄弟等三人因为涉嫌盗窃已经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本案还在进一步工作中。日前大兴分局观音寺派出所接到一名事主报警，说自己在辖区某网吧上网时手机被盗。民警在调取监控录像以后，掌握了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很快在另一网吧内再次发生同类警情。监控录像显示，两起案件是同一伙人干的。 通过调取周边监控探头和开展走访摸排，民警掌握了两名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和大致的活动路线。8月4号，正值早高峰期间，观音寺派出所民警小武开车上班，路过周边地区时，在穿行的人流中，他猛然发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小武立即在脑海中搜索，这不是要找的盗窃嫌疑人吗？可不能让他们跑了。小武一边对二人进行跟踪，同时向所里汇报，组织警力支援。小武一路跟踪两名嫌疑人进入了观音寺斜街，随后与所内两名支援警力迅速汇合，改成徒步跟踪。15分钟后，两名嫌疑人来到大兴区海子角村的一个公寓，走进了一处出租房内。民警分析，屋内还有其他人员，所以没有贸然实施抓捕行动，蹲守控制的同时，再次请求所内派警支援。很快，另外四名支援警力赶到，民警冲入屋内，将张某、王某兄弟等三人抓获。 经初步审查，嫌疑人张某与王某兄弟二人一起来到北京，三人都没有正当职业，手里没钱花了，就一起在超市、网吧等处盗窃财物。目前，张某及王某兄弟等三人因涉嫌盗窃已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本案还在进一步工作中。 本台消息，仙人跳是指把年轻女子当成诱饵，给被骗男子某种暧昧暗示，随后进行犯罪的行为。近日大兴就真实上演了一幕网上约会遭抢劫，情侣策划仙人跳的大戏。鲍某和齐某是一对没有工作的年轻情侣，生活收入全来源于父母，钱紧的滋味不好受，日子长了就想起了歪主意。在齐某的策划下，鲍某通过手机软件约见网友小张，并将他带回租住地。 让小张没想到的是，才进屋里几分钟，就有几名男子破门而入，对他进行毒打，并且抢走了他随身携带的500元现金，以及银行卡里的15000元。而这些破门而入的男子，正是鲍某男友齐某和朋友。大兴刑侦支队接到小张报案后，立即组织调取案发地监控录像，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齐某和鲍某。但是犯罪嫌疑人非常狡猾，案发后马上携钱财潜逃。经过一个月的摸排调查，大兴警方最终在离案发地10公里外的城乡结合部发现了二人的踪迹。经过了3天3夜的蹲守，侦查员摸清了这对情侣的活动规律，一举将二人捉拿归案。 本台消息，近期大兴工商分局接到多起消费者投诉，说在华苑国际健身办理会员卡，最近去消费时发现人走楼空。经大兴工商分局执法人员调查了解，华苑国际健身企业注册名称是北京俊博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位于大兴区团河路48号院3号楼2层201室，主要经营健身服务。近日，执法人员对这家公司进行检查时发现，经营场所已经关闭，而且无法与相关负责人取得联系。目前，企业被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办理预付费卡存在很多风险，工商部门曾经多次发布消费预警。在此，大兴工商提醒消费者，办理预付费卡时一定要慎重，交钱消费前最好与经营单位书面约定权利义务，出现消费争议时第一时间与商家协商，协商不成的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如发现经营单位消失的行为，请及时向公安部门报案。 本台消息，瀛海镇南海家园一里中心广场安置了各种健身器材，社区居民一有时间就会来锻炼身体，他们当中不分老幼，场面洋溢着一片欢声笑语。但是随着使用频次和天气等外在的因素的影响，个别器材出现了一些安全隐患。为了能够让大家安全健身、放心健身，杜绝健身器材带病上阵，南海家园一里物业工程人员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维修。前不久，工作人员在巡查时发现个别健身器材底座松动，很容易被拽倒，随后马上对器材底座进行了重新填埋，并且浇筑水泥进行加固，很快修缮工作就完成了。 本台消息，近日瀛海家园二里社区和物业公司陆续接到居民反映，小区内的草坪周边出现许多马路虫，虫子聚集让居民们不敢行走，给居民带来诸多不便。得知这一情况以后，物业工作人员及时联络了绿化公司，绿化公司立即派出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喷雾器为遭受虫害的草坪喷施杀虫药，有效预防和杀灭了虫害，维护了树木正常生长，保护了社区绿化环境。 本台消息，立秋已过，天气依然炎热，在大兴南部的新机场建筑工地上，工人们依然在顶着日头忙碌着。最近，大兴区举办了高温月关爱建筑工人公益活动，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工友们有序列队进行体检，测试里量血压，检查心电图。眼下天气炎热，组织方带来了装有防暑降温药、毛巾等物品，派发给了一线的建筑工人们。 当天的活动中，活动组织方也是第一次走进了新机场建筑工人的宿舍、建筑施工指挥部等场所，了解了工程的进展和工人们的日常所需，感受到了新机场建设工程的伟大。组织活动方相关负责人表示，建筑工人们终日面对的是钢筋水泥，对于自身健康的关注以及日常文娱活动的渴望都是当下最为需要的。 本台记者靳时萌报道，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长途旅行或出境游在多数人看来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那么如果要是想带着婴幼儿或者是高龄老人去看看世界，应该选择哪些地方比较适合他们？这些特殊的游客在长途旅行的时候又应该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带着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本台记者采访到了众信国际旅行社的王森。 啊，咱们出境游带婴儿带老人，可能大家会有顾虑，为什么呀？就是路途这么远，婴儿能不能受得了？就比如说一两岁、两三岁的孩子能不能吃得消？包括老人，可能上点年纪的老人，他的身体啊，或者说他在旅行过程中生活规律被打乱了，跟在家的时候这个作息时间不太一样了，能不能受得了？大家考虑的都是从自身的这个观点出发的。我觉得这个您不用担心孩子能不能受得了的问题，您就担心自己能不能有这个精力去照顾他这个问题就可以了。孩子的适应能力比您想象的要强很多。其实带婴儿出游、带老人出游最大的问题就是您的体力能否支撑既照顾老人又照顾婴儿，或者说照顾其中一类。但是费体力的同时，如果再照顾一个人的话，您觉得您要吃得消，我觉得这个带老人带孩子都没问题。另外的话，带老人带孩子建议前期可以选这种8个小时之内的飞行，比如说东南亚的一些海岛，可 能到欧洲10个小时稍微有点远，而且欧洲说实话带孩子去的意义不是特别大。为什么？因为欧洲的看的东西需要走路的时间比较多，带孩子的话可能他对一些东西根本就不感兴趣。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带过他的2岁的孩子去欧洲，发现孩子根本就对那些教堂啊、古建呀、画啊根本就完全无感。孩子最喜欢的就是什么呀？找一个喷泉在那儿玩水。其实这个完全可以坐5个小时、坐6个小时飞机去一个海岛就能满足，玩水嘛。 王森还建议一些刚刚退休的老年人，趁自己的体力好、自理能力强，不妨先选择一些较远的地方进行游玩。 如果60岁退休开始玩的话，一定要先玩最远的，因为最远的行程是需要最大的体力支撑的，也就是说越年轻这个体力支撑越好。如果说能选的话，先去比如像美国、比如像欧洲、像南非、澳洲这种特别远的地儿，坐飞机超过10个小时甚至超过15个小时的地儿。去完这些地儿以后，像周边的一些国家，等到70岁的时候去都没问题。 一些老年人外出的时候经常会带上一些日常的药品或者是保健品，但是在出境游的时候带药品也是有学问的。王森说， 我们出境带药带够量就可以了，比如说怕我在当地睡得不服，带点这种闹肚子的药，或者说带点这种感冒药、这种发烧类头疼止疼的这种药都可以带，但是不要过多的带，千万不要说明明我这个就出去7天我带4盒药，这有点过了，这个没必要。另外呢，一定要原盒，大家听我说一定要原盒。我知道大家有这种习惯，就是说我把这药弄出来以后搁药盒里分门别类，每一天都是每一天的药，大家一定要带原盒药。为什么？因为现在咱们我印象中啊，所有的这个医院开出的药都有中英文的说明，除了中成药，除了中成药以外，剩下的西药基本上都有中英文说明，这样您在机场过关的时候掏出这个盒他能看得懂。如果说您带了一大堆药片，100多片这个药白色药片，这个看着可什么都像，所以说装一个盒里特别容易引起歧义。如果您语言再不好的话，或者说您语言好的话，有些事儿您是解释不通的。另外就是那个糖尿病，糖尿病有的人是不吃药的，它是胰岛素是打针的，打针这个怎么带？可以带上飞机或者托运都可以。您要是担心说我这胰岛素需要什么冷藏啊，这个保存，我给您建议，您可以去买一个这种自带电池、自带风扇那种制冷的小药盒，这个非常方便，可以放2瓶胰岛素，然后可以全程保冷，相当于一个带一个随身贴身的小冰箱，这个大小呢有点像铅笔盒。 对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选择出境游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建议和相关的硬性要求。王森介绍， 一般来说我们判定老年人是65岁以上，65到70周岁正常的报名什么的都没有问题，但是所以70岁以上如果说要去长线飞行时间超过10个小时的旅游产品的话，那可能是需要老人上一份保险。对于老人来说是好事，保险没有多少钱，100-200块钱。但是如果旅途中比如说咱们在欧洲，因为欧洲大家都知道对于本国人医疗基本上全免，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说医疗费用非常高，所以说去给老人上一个高额的保险。这个高额保险保证的呢，实际上就是有一些身体不舒服咱们及时就医没有什么大毛病的情况下，实际上还可以继续游玩，但是这个费用是保险公司来承担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超过70岁就有一定限制了，比如说像澳洲超过70岁要体检，一定要出健康报告，因为澳洲它飞行距离差不多14个小时嘛，而且澳洲办签证要求并不是说咱们旅行社单方面的要求，正常来说旅行社的要求一般来说持续到是75周岁以后就有可能收不了。收的原则就一个是有一个免责协议，签个免责协议之后呢，要一定要有一个60周岁以下的直系亲属要陪同，至少有一个。对，60岁以下的，因为要是60岁以上的话，那不一定谁照顾谁了。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 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吴金浩播音，房晓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20:00。